轮回的表现虽然依旧强势，但在积分榜上，这轮过后，轮回的排名反倒掉后了两名。原本和轮回只差一分的微草战队，本轮9-1大胜了新队神奇，反超了轮回一分。落后轮回两分的呼啸战队，更是10-0横扫明清，同样反超了轮回一分。因为字母优势，此时占据了积分榜首。 微草战队同积36分，位居第二，第三才是35分的轮回战队。蓝宇在客场3-7输给轮回后，和榜单头三位拉开了些许差距。目前30分居第四，烟雨战队同为30分，字母劣势居第五。位居第六的霸图战队，此时距离积分榜首就已经有些遥远了，足足有10分之差。 这轮7-3胜星星的比分并不算糟糕，但个人赛连吞3-1场未赢这种事儿，到底还是被找话题的记者抓住说道说道。和霸图同积26分的队伍还有两支，分别是雷霆和虚空。雷霆这轮客场挑战301队，两队最终战成了5-5的平分。这明显是一方赛事单人赛全胜。 另一方最后在多人的团队赛里取5分，出现这种结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。单人赛分3场个人赛和3-3的擂台赛，5个积分比较分散，拳打下来通常怎么也都能拿个1-2分。毕竟个人赛不像团队赛有队友互相帮忙救场，这里战队实力分散。 对位不巧出现田忌赛马的状况，也或者是一个重大失误，都有可能决定比赛的最终结果。所以，哪怕豪门面对弱旅时，也不敢保证说全取10分。这失误一下，那意外一下，1分2分的有可能就这样被对方赢了去。所以，单人赛里全取5分，可以说比团队赛里拿5分还要困难些。 团队赛毕竟是一局出胜负的，而这两队的比赛， 301就在单人赛里豪取了5分，接下来只要团队赛胜出，就将是一场10-0的完胜。结果团队赛手握主场优势，却还是被雷霆胜出。单人赛一分未得，这种状况下进入团队赛，选手的心理状态难免会有一些影响。 雷霆这一胜却胜得异常坚决。雷霆的改变，头三轮比赛开始就一直有人在议论，有人确实觉得变了，也有人觉得只是以前的雷霆回来了。但这一局的团队赛后，著名评论员查小夏撰文表示，雷霆确实变了，哪怕是相比起曾经同样有肖诗钦坐镇的雷霆，现有的雷霆变得更有自信。 更有决心。这种改变是肖诗钦带回来的。在家世经历了很失败的一年，肖诗钦却找到了他真正所需要的东西。他将这种东西带回，改变了雷霆战队的整体面貌。这赛季，我看好雷霆。查小夏在他这一轮赛后的评论中如是写道，而自称为星星脑残文的他。 当然也不会错过对星星与霸图这场比赛的评论。对于唐柔的1-3誓言，脑残粉查小夏倒是立场坚决，他希望唐柔能够取胜，但是对于1-3还是保有一部分的担忧，担心唐柔做不到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却还担心星星为了促成唐柔1-3而乱了队伍排兵布阵的节奏。 星星本轮的单人赛排兵布局，相比起上一局确实有不少不同。相比之下，最为针对唐柔的电竞时代记者阮成，在唐柔目标1-3却在首位对手就败阵下来的这轮比赛后，点评却只是一句淡淡的意料之中。看起来阮成没有一点阳光就灿烂，甚至颇有几分对此事已经无多大兴趣的风度。 但是真正了解阮成的人却都知道，这只是时机完全不成熟罢了。5轮内完成1-3，现在才刚刚过去1轮。如果4轮都没有完成，第8轮比赛阮成没有出现在微草对星星的赛后记者招待会的话， 那只有两种可能。一，唐柔在这一场完成了一挑三。二，阮城遇到了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。有对阮城相熟者在私下对此事做出如此评论。这好像不是一场荣耀比赛，而是选手和记者之间的对抗似的。和星星比赛拿到七分，现积26分的霸图表现并不算太糟糕。不过本轮后同积26分，因为字母关系落后霸图一位的虚空战队，本轮表现却不算太好。虽是客场作战，但他们的对手月云战队可不是什么劲旅，最后6-4的比分并不能让虚空的支持者们满意。同样的还有百花战队，被星星主场狂胜之后，第三轮坐镇主场却又被301队7-3胜出。百花战队似乎已被打蒙，本轮客场挑战林海，最终结果竟也只是6-4。要知道林海战队称得上是头三轮的表现最差者，除去首回合在烟雨战队拿到2分以外，第二轮第三轮都是被横扫，士气极其低落的他们第四轮遭遇同样状态不佳的百花，倒是棋逢对手了一番，拿到了4分。明明是百花胜林海败，但因为各自的水平和定位，结果反倒是百花不满，林海好像找到了曙光一般。百花小胜了6分后，现在积分榜上以18分居11位，身前第10是和雷霆打平的301队19分，第9却是鹤舞战队。第四轮主场面对同水准的昭华战队，打出一场漂亮的8-2，现积20分。排名12的黄蜂战队本轮客场挑战也吃了大亏，他们栽在了翼展战队手上，被翼展打出了个7-3，黄蜂因此在积分榜上滑落了2位，翼展则凭着7分进账，总算脱离了出局区，杀到了第16位。12位后13位的就是四轮积15分的星星，除去第二轮大胜百花后，至少再未长胜机。不说距离榜首，只是距离季后赛区最后的第8位已相差11分之多。如果地位和夺冠口号着实相去甚远，不少人在把这事儿和唐柔的五轮内一挑三并在一起，讨论起了星星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自大的氛围。连续2场折戟，星星队的诸位也难免有点没精神。虽然心知队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是对胜利的渴望并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减轻半分。比赛日周六过后的周日是联盟规定的休息日，不过陈果这天大早来网吧的时候，却发现2楼的门早被打开，训练室里的人是那样的整齐。 这些家伙， 陈果忍不住感慨。事实上同样的感慨他已经有过很多次了，星星的这些人哪怕技术上还有很多不成熟，但在精神上却似乎真的永远不用让人操心。大败大胜起起落落，很多人恐怕晚上都会睡不着觉，但是星星的诸位却总能及时调整好，积极地坐在电脑前努力。 就这样一样定会赢的， 陈果如此想着，星星也如此继续努力训练。第5轮第6轮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9月冲过，10月过半，自第5轮起，职业联赛开始连续掀起高潮，重头戏一场接着一场上演。第5轮中，轮回客场挑战微草，轮回的压倒性优势好像又一步被微小，但他们终归还是赢了，6-4。在微草的主场，轮回拿走了一个小胜。同一轮中备受关注的还有另一场豪门对决，霸图客场挑战蓝雨，这边胜出的是主队蓝雨，比分最终锁定在了7-3。而后的第6轮又是2场重磅比赛，微草客场挑战霸图，轮回主场迎战呼啸。最终霸图6-4主场小胜，拿下了微草。不过有关他们的争议丝毫没有结束， 相比起上赛季在积分榜首先领跑全程的霸气，这赛季的霸图飘忽在季后赛区的界限附近，偶尔还会摔出一下，再也不复去年之勇了。倒是轮回，本轮主场以8-2利落地拿下了呼啸。而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轮回俱乐部的经理却突然发难，抱怨起了轮回战队本赛季遭遇的赛程。 从第三轮开始，霸图、蓝雨、微草、呼啸，我称这是史上最强力的一次魔鬼赛程，我想不会有人介意吧。同样我也没有忘记，这轮之后的第七轮和第八轮，我们还要面对烟雨和虚空，这实在是一次难忘的冠军之旅。 事实上，敏锐的记者们早就发现了轮回的赛程，那才叫真魔鬼。也就这个问题向轮回战队提问过，但是对此轮回不是避而不谈，就是淡化之。直至此时，六轮结束，四支顶尖豪强无论主客场都已经一一被轮回战败，没有人问，轮回却已经主动谈起了这个问题。记者们顿时明白了之前为什么轮回不愿意谈及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他们要拿出和他们的队长周泽楷一样的做派，不说只做。于是他们一路赢了，大胜小胜，总之胜过了每一个豪强。于是现在他们可以毫无压力地谈一谈这个赛程问题了，这不会再是什么借口，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征服了这一赛程。闪光灯叉叉地闪着，记者们纷纷问起席上选手对于征服了魔鬼赛程有什么样的心情。 这样的胜利很重要，在帮队伍取得积分的同时，还可以压制主要竞争对手，很高兴我们做到了这一切。 副队长江葡萄说， 还不错，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强大。 从家世带着一叶知秋而来，迅速融入轮回成为很重要一员的孙翔，傲气比起以前收敛了不少，但是信心却强大了不少。轮回队长周泽楷在近乎10秒钟的漫长思考后，终于点了点头。 还好。 还好是什么？是说赢得这些比赛只是还好，还是说还好赢得了这些比赛？ 有记者追问着。 常考是免不了的，大家耐心等候着。都有。 常考后，周泽楷再次两次作答。 能不能谈一下您对星星选手唐柔声称五轮内就要完成1-3的看法？ 这个问题，记者乐此不疲地追问着联盟每一位选手的意见。还在问，正说明唐柔还没有完成，此时已经用掉了5轮中的3轮，唐柔还有2次机会。